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顺着颜渊昭扇子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颜渊恒立在不远处的杏花树下，正盯着二人看。注意到池小池看过来，颜渊恒神色微变，握拳抵在唇边，轻咳一声，旋即负手走近。 你病症方愈，只半月便出发，于行军可无碍。 他既是公事公办，池小池自然毕恭毕敬。 无妨，十三皇子请安心。 颜渊恒还想说些什么，颜渊昭便不耐烦再听这二人你来我往的客套之言，挥一挥扇道： 走了。 送别颜渊昭，颜渊恒与池小池并肩行于宫中。与颜渊昭不同，颜渊恒是真的话少又沉静，特地来寻他，只为问他赴边前需要做何准备。池小池来前听了他家先生的课，做足了笔记，自是一一作答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没有自作多情，画蛇添足地同这位十三皇子攀交情，相反还疏离了不少。颜渊恒问完自己想问的问题后，二人便陷入了尴尬的沉默。颜渊恒只好吃力地找了个话题： 你有心事？ 是。 池小池低头含笑道： 家事？ 家父来信，在信上催我。哎，算了，不提也罢。 颜渊恒刚刚隐约听到颜渊昭与石庭云谈及家信，如今见他含糊其辞，脸上隐隐有点难看了。他六岁便同石庭云在一起，最是了解石庭云。此人行事光明，心思澄净，鲜少如此作态。颜渊恒故作轻松道： 有何不可说呢？可是有了心仪之人。 他只是随口一言，谁想眼前人竟承认了。 是。 颜渊恒变色，立即追问： 是哪家千金？若是相看中了，为何不将婚仪早早办了，急于在此时赴宾，又是为何？ 池小池想：嚯，这不是会说话吗？小嘴巴巴的。池小池难堪地笑了一笑。颜渊恒联想到几日前他登门时石庭云的古怪举止，心里越发不安，索性指了步，等他说个分明。池小池将犹豫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。 渊恒。 颜渊恒听他在这礼法森严的宫闱里唤他本名，心间微暖，发冷的神色也微微缓了一缓。 是，你是时候结亲了。亲事是石将军为你择的吗？选了哪家？户部区尚书家的二小姐，或是瞿英的姐姐？ 哎，元恒，我同你说件事，你莫要告诉旁人。 颜渊恒莫名有些紧张。池小池提一提气，压了压声音道： 我恋慕之人是一名男子。 颜渊恒的手指骨节刺耳地响了一声，他一声道： 是谁？楚子陵。 池小池好奇道：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他？ 颜渊恒的身体都忍得发起抖来。 当真是他？ 池小池安抚了一下。 你没见过的， 当真？ 十三皇子。 颜渊恒方才回神，意识到自己有所失态，便深呼吸一记，平稳心神，低声道： 你是如何想的？一个男子虐他，石家七代忠义，你要让石家无后而终吗？ 我石家怎会无后呢？ 池小池态度温和的气人。 家叔是家父的同胞兄弟，亦属本家，只是二叔于武道上天分实在不足，祖父便将石家枪传与了父亲。 颜渊恒一张俏脸僵得发木。 是吗？那你此番前往南疆，是打算向石将军把此事挑明吗？ 非是如此。他或许不知道我的心意，我也无意叫他知晓。我若爱一人，不会希冀什么，只会将他永埋心中，一生许国，终身不娶。 颜渊恒没想到会听到如此坦诚之言，愣怔片刻，神情略略黯然下来。 素常用情深重，我并非是初次赴南疆，但仍有诸多不明之处，这些时日或许还要叨扰府上，告辞。 他一拱手转身而去，离去的背影是勉力维持的风度翩翩。池小池望着他的背影无声一笑，与他相背而行。他对原主的梦不愿尽兴，毕竟眼见也并非为实，所以他选择主动出击。一封凭空捏造出的家书，测出了两颗真心。六皇子表面纨绔，家国之心却不输旁人，虽然私下里与十三关系塑料得很，但在大事上却有意避免与他相争。十三皇子表面云淡风轻，对原主的心意倒是满满。这两日池小池扮演石庭云，确实积累了不少表演感想。石庭云能受两名皇子厚待，虽不能排除起初相交的目的性，但经过这几日试探可知，石庭云为人爽直，有一说一，是以真心换真心才能得来的朋友。颜渊恒其人颇重情义，又有少年人难得的豁达心胸，将分寸感把握得极强，与两个皇子只涉私交，绝不将公事国事混杂入内。这种自幼培育起来的情感反倒更见纯粹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到底是谁能扎得了石庭云呢？若是繁长的背叛，不会让原主说出那样自认为奴的话，也不会让他死后一心绪难平，宁愿把身体交与旁人也要回来复仇。因此能伤他至深的唯有一颗真心。石家这一代只石庭云一个身负将才，石将军让他回望城来是望他留下子嗣家眷，他却违背父亲期望，回望城许久仍不是正业，成日和六皇子混在一起做游戏人生状。但从阿叔言语间透露的讯息判断，这位石小将军回望城整整一年，日日不忘练枪。昨夜楼哥和他重新躺到床上后问过他， 或许是石庭云无心于婚姻之事呢？ 池小池撑着脑袋对他笑， 先生，石庭云今年都19了，按照古代人的平均年龄来算，这辈子都过了快一半了，传承血脉谁需要他走心呢？走肾就行了。 石家虽然没有皇位要继承，但从家族重要性来说也差不离，而石庭云宁肯违背父愿也不提娶亲之事，倒是真有可能在心中暗暗喜欢上了某个不能明说的谁。